跟陈诚的这番谈话，石毅并没有告诉英明，他心里还没有想好具体要怎么处理。事情既然已经被知道了，想其他的也没用。既然他都已经回复了对方，他不会选择分手，那么怎样才能得到认可，就是他唯一要思考的事了。只是暂时还没什么头绪。英明之前说是拍余下的部分，只需要3天的时间，最后却耗了一个多星期才真正结束。这中间，石毅没有像之前那样抱怨个没完，也没有打电话催他。正好，欧阳这几天也老拖着他去参加其他公司的一些宴会，每天都喝得差不多了才回家。烟圈大概也是感觉到了石毅情绪不对，根本不敢靠近他。硕大一个仓库，石毅仰躺在沙发上，看着头顶的灯，就觉得意识很恍惚。然后等英明回来，却告诉了石毅一件挺意外的事。董晓已经回国了，而且有意要跟英明合作拍一部电影。石毅听英明说的时候，还不是太理解。 你的意思是，他还要跟你一起主演？ 英明摇了摇头，表情微妙地带着一股期待。 不，是我们作为主创，合作一部电影。监制导演都是我们自己。想拍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属于我们的作品。 司机这次跟他合作也算是为这部电影做铺垫，投资方面的都已经联系的差不多了，如果顺利的话，不出2个月就可以开机了。石毅这次终于听明白，他有点讶异地挑了下眉角。 所以你是准备转去做幕后了？ 只能说是个尝试的机会，哪个演员不想试试做导演呢？ 英明当时跟石毅提到跟董晓他们合作的时候，语气其实已经算是答应了，所以后面一段时间他成天忙得早出晚归，石毅也并不奇怪。石毅需要一点时间来考虑很多关于将来的问题，这时候英明忙得不见人，对他来说反而不是一件坏事。说到跟英明的关系，其实石毅并没有打算瞒住全世界，何况也不可能瞒得住。但是他不准备瞒，却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去公开。跟他舅舅摊完牌，石毅的感觉说不上轻松，但也有了一种被逼到一个自己原本不愿意正视的路口，然后别无选择地走下去的感觉。他们两个人一开始在一起是出于自我无法逃避的感情，因为选择舍弃实在太过痛苦，才不得不抱着没有明天这样消极的想法选择了这条路。但是到底会走多远，其实他和英明谁心里都不知道。也或许有一天他们两个早上起来，面对着跟自己同为男性的一张脸，就觉得这条路是错的。大家各自穿好衣服，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道路上，然后继续做他们的哥们儿朋友。这段意外会像是黄粱一梦，醒了之后甚至不会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不可否认有些消极，可石毅相信英明最初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一开始他们才会选择默契的不告诉所有人，包括寇金、欧阳这样各自身边的朋友，只因一旦说了，就无形中会成为一种责任。说了时就要去解释最后的终，偏偏他们谁都不太想去做这样的解释。这种感觉呢，就是在走悬崖，走不走得到最后，或者走到最后是什么结果，他们是没有人可以断言的。只能说往前走一步就是一步，可以走多远就是多远。只是石毅没想到，时间的推进没有能够冷静下来两个男人的擦枪走火，反而让这把火撩起了一片炽热火海，把所有的理智和冷静都烧得所剩无几。后来在朋友面前坦白，甚至想带着英明回家里见家人，这些都是石毅潜意识里对于这段感情的承诺。他甚至有过类似的瞬间，希望他们的关系可以被人察觉，让一直以来吊在心口的隐忧变成必须面对的客观问题。 当你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很多事心态上的准备和应对不一样，那样的局面可能更好走一点。他开口邀请英明回家过年，就是在告诉对方自己的打算。其实并不是要带着男人回去出柜，而是想在家人之中明确英明的存在，然后潜移默化的让身边的人一点点的察觉到他们之间那层暧昧不明的关系，直到有人意识到，先挑破这盘困局。他最初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他还没有来得及将想的东西落实，反而是想象中所有可能中最糟糕的情况先发生了。不过相比他父母直接发现，陈诚先知道也算是糟糕之中勉强能够算得上安慰的事了。怎么说，他的接受度都要比十亿的父母大一些，哪怕从反应来看，离十亿的预期有相当大的距离。日子看似过的每一天都没有多少新鲜的东西，却又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开始。英明这段时间忙着电影的事，没有跟十亿仔细谈，却不等于他不知道十亿心里有事，毕竟这个人并不难懂。心里烦躁的时候，早上就起得早，压力大了就抽烟。平时或许死要面子的佯装淡定，等真到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不自觉地发呆。而最糟糕的情况是十一提出饭后出门散步，那必然是事情糟糕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目前十一还停留在抽烟的阶段。英明忙了有两个星期之后，终于在烟灰缸里的残骸几乎要堆满的时候，扯过要出门的十亿，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他家，就连烟圈有忧郁症，他都能从空气中浮动的气场中察觉出来，何况十亿是个大活人。他看着十亿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你照实说吧。 本来是想等对方先开口的，只是他实在低估了十大公子的脸皮薄度。十一皱了下眉，最后叹了口气坐回沙发上，原本已经穿戴整齐的西装被他脱下来扔到旁边，扯开领带。 我舅舅知道咱俩的关系了。 英明并不是全无准备，可听到十一现在确认，还是无意识地扬了下眉。 他之前找过我，也大概谈了一下。 谈的结果怎么样？ 英明看了十一一眼，后者扯开嘴角摇了摇头。这种问题其实都没有问的意义，谁心里都有数的，所以英明也猜到了。 不同意。 他看着十亿的脸色，试图从上面推测出结局到底糟糕到什么程度，可十亿只是推了一下眼镜。 我之前也想告诉你了，你自己工作上对人对事都好，注意点。 陈诚说他有的是办法让他们不好过，这话十亿没当作玩笑听。都是一家人，他舅舅有多少手段他心知肚明，只是也就是因为是一家人，他也清楚不到了最后的底线，陈诚应该是不至于直接对着他发难的，所以怎么都是有个缓刑期的。他本来是打算用这段时间来想好将来要怎么办，却一直也没有想到什么会有效果的招。这种事儿自己都纠结挣扎了好一阵，让毫无心理准备的家人接受，无疑有点天方夜谭。